这一首来自张碧晨的声音，就是他当时在跨年演唱会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当时听到他的翻唱，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的味道。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陈奕迅的《红玫瑰》版本更加深入人心，但是张碧晨去翻唱，真的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对于很多歌手来讲，在舞台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而对于很多歌手本身来讲，在舞台上去散发光芒才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那些行走的 CD， 那些被我们称为人生发声器的这些人，他们就是为舞台而生。而在舞台上，他们经常会在演唱会的时候去翻唱一些其他人的歌曲，所以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些他们翻唱的其他人的歌曲吧。刚说到张碧晨翻唱的是陈奕迅的这一首歌曲，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陈奕迅吧。陈奕迅开过很多的演唱会，在演唱会当中也翻唱过其他人的歌曲，而这一首翻唱的歌神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是他在2010年演唱会的时候去翻唱的。这首歌呢是张学友去演唱，当时是在2005年去发行的。这首歌曾经陈百祥也翻唱过，那张学友、陈奕迅三个版本各有千秋吧。很多人都说非常讨厌等，等公车，等红绿灯，等下课铃，等排队轮到自己。而对于陈奕迅来讲，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如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沿途是你一颗心，他朝你着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旅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笑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相信王祖蓝在翻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想到很多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对于很多歌手来讲，翻唱歌曲有的时候是过来人，有的时候就是当事人。所以听到很多现场版本的音乐，会有一些他们的情感流露，或者是哽咽，或者是激动，或者是他们情感的一个宣泄。总之我觉得会比录音室版本听到更多的这样一个人味儿。所以刚刚这首就是王祖蓝去翻唱陈奕迅的《浮夸》。对于王祖蓝唱歌的印象，我也是从这首歌开始。当时在网上看到王祖蓝演唱会的视频，就是刚刚这一首《浮夸》，觉得好像他个子小小，但力量却强大。最开始在 TVB 当中去担当一个搞笑的这样一个形象，没有想到在今天在我们这边发展的这么好。接着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张靓颖去翻唱了一位歌神的歌。其实张靓颖她也是一个行走的 CD， 包括她的唱功也是非常的棒，在舞台当中经常会去翻唱一些其他歌手的成名曲。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学友的《饿狼传说》，来自张靓颖的演绎，这是在她的《Bang the World》演唱会当中去翻唱的一个版本。 Yeah!

今天来听很多现场版本的演绎，这些唱歌非常非常好听的人们，他们在演唱会当中去翻唱了很多其他人的歌曲，而很多经典的演唱也都是在现场版本才能听到的。下面这个位呢，也是非常会唱歌的杨宗纬了。他现在的很多歌曲，我们都说他是真的是音准还有这个技巧都是非常好，情感也非常的充沛，所以从很多时候大家都喜欢去听他的现场演唱会，因为和录音室完全没有差别。那这呢是在他的星空传奇演唱会当中去翻唱的张惠妹的《人质》。阿妹的《人质》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还有其他人去翻唱各种版本，但是听到杨宗纬的这样的一个《人质》版本呢，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来听听来自杨宗纬演绎的这一首《人质》。 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爱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位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买吗？我们都别说话。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花里花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又系我啊，我个 friend 写。 我打的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步不地的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Karen 对你说爱我别走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停下脚步了。那这首歌和他的他不爱我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肆意和洒脱吧，这种感觉有一种失望之后的洒脱，也有一些挽留的感觉。这是来自莫文蔚在带莫文蔚回家音乐会去演唱的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的很多都是这些唱功非常棒的人，他们在音乐会或者是在舞台上的一些呈现，会有他们一些情绪的加入，有的时候是开玩笑去唱一些歌曲，而有一些就是他们真情去流露了。 说到舞台，最近的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徐佳莹也翻唱了一首林宥嘉的歌曲，相信很多人也是非常熟悉，因为当时徐佳莹在歌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把它和林宥嘉进行比较。有人说听到林宥嘉的版本呢，觉得徐佳莹的版本好像有一些不太对，但听到第二遍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一种好想哭的感觉，就明白了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男生在单恋当中可能会颓废，可能会毫无尊严这种状态，但女生呢，可能是表面去非常的倔强，但内心却是非常的高傲，可是心中早已是大雨滂沱。徐佳莹，浪费。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知，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撑得上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耗个十年，无所谓。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直到一想你，思念苦恼，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我知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恼，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想念你的笑。 这是来自胡彦斌翻唱的《味道》，当时在《我是歌手》的第三季第五期，他去演唱了这首歌曲，其中也贡献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表现。那胡彦斌本身也是一个唱功非常非常好的人，在演唱会上他的歌声也是非常的标准，音准非常的高，而且完成度非常的好。继续来听歌，今天听的很多歌曲都是现场版本的音乐。那很多时候我说过，现场版本的音乐会有很多的这个歌者本身的情绪加入进去，比如说下面这一首，你就会听到关于苏打绿他们在唱我只在乎你的时候会想到哪些让人感动的瞬间呢？ 想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挺容易。任时光匆匆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看着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这首歌的现场版本是在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一个版本，当时这首歌我看了很多遍的现场 MV。 吴青峰在去哽咽去歌唱的时候，所有人都跟着他一起去合唱，所以那种感觉是相信很多歌手都会落泪的那种感觉。全场大合唱，所有人都在你的身边，所有灯光也都在身上。这些有着非凡唱功的歌手，他们在舞台上去散发自己的光芒，就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呢，张杰也贡献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表现。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那种非常有力量的感觉，但张杰他的高音的音域非常的广，他的声音也非常的清亮，在编曲的时候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所以把他宽广的高音发挥得非常棒。这首歌听第一次的时候有那种有一点魔幻色彩的空灵的感觉，之后再听的时候就发现这首歌还是别有味道的，所以看看时间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啦。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 祈祷拥有一个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